gathering 係啦，主要係揾做 gathering 噶嘛，係嘛？咁所以你揾呢啲人入去，其實你佢幫唔到個政府嘅喎，佢嘅個學歷唔差嘅喎，你見到呢啲玩 gathering 呢啲，係嘛？你見到最近嗰個姓呂啊， 阿呂 呂咩話？香港最有勢力建築師行呂元祥個仔啊 ，Ronald Liu 啊。个仔啊，即系新鸿基嘅前女婿啦，好似好似离咗婚嘅啦，好似。 即系你讲嗰个嘛？ 嗰个猪卵嘴啊！嗰个真系，坦白讲，你露蟹都冇咁大镬啊！嗰段片真系，即系你好多人自拍露蟹嗰啲相啦，即系美国啲政要都系咁濑嘢啦。 我真系好， 但系嗰张低能嗰啲咁嘅嘢，全片全球先大镬啊！真系，你作为一个咁样嘅富二代，系咪啊？新鸿基女婿。而居然个问题都唔系有冇小三嘅问题，而系拍啲咁低能嘅示爱嘅片。 唉，真系我好彩睇唔到。 吓、啊，你冇睇过咩？ 时运高、 啊，好好笑噶，真系嗰段片嗱，各位听众一定要睇嘅呢个。 系， 即系睇完之后就唔好学就得噶啦。咁你谂下啦，如果呢啲咁嘅人，喂，你话佢学历唔好咩？个个都有背景，个个都学历好，系、咪？而上众入去政府嘅就系呢啲咁嘅人嘅话，咁你永远咧，港人治港都系失败嘅。因为他们跟着没多久就栽培他成为副局长下一任有政助然后跟着十年之后他就是局长来的但是这班人呢你不要说他对政治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即有能力的人都不是所以我就你整个港人治港劣币就驱逐良币那你出面的僆仔呢就结果被你拉被你锁被你揼即是有看法有信念那些人而一張白紙冇信念嘅人，個個就身高良準，係啊，好好笑嘅真係。郭炳光個女婿啊嘛，係啊。 哎呀，得繼續講。哇！時運低，時運低， 嘴埋嚟嗰下先厲害，我覺得真係。直情係攞嚟，我都做我哋奪命撈鬆嘅 promo 嘅片， 真係奪命啊！大佬， 真係奪命。 頭先我哋講咧，蘇敬恆咧就過唔到呢個政治 rating 咧，咁啊，作為一個殺雞儆猴啦，你以後咧你想有好喺香港有有機會入政府做嘢嘅時候，你係做開傳媒嘅話咧，你就要知道你喺你嘅工作崗位咧，以後咧就一定要幫政府親建制。嗱，另外一樣嘢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頭先我哋都提到一個人咧，嗰個著紅色衫嗰、那個喺呢一個嘅國慶嗰個嘅升扯旗禮嗰度咧，佢係可以咁樣即係吐口水，吐口水，然後跟住咧係可以完全冇後果，咩冇後果咧？嗱，除咗警察冇現場即刻踏佢之外咧，仲有呢個大眾媒體咧，呢個傳統媒體係完全唔報嘅喎。而家睇呢样嘢得苹果啦吓，苹果报出嚟啦。喂，呢、這个人而家究竟系咩人呢？究竟佢而家嘅状况点呢？系警察有冇真系踏佢呢？因为点解呢？最少有两条罪呢，系即刻系可以控告，系立即可以控告。第一个叫普通袭击罪，因为你嘅口水系真系吐咗落去人， 系普通袭击罪嚟嘅，系、 第二。其实根据香港个卫生有关个卫生条例咧，系可以告佢咧随地吐痰噶， 系 即系我唔理你嗰得痰定口水，总之系随地吐咗啲嘢出嚟啦。咁其实咧就呢两条都已经可以即刻， 仲有大把啦。你仲有嗰啲咩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嗰啲又得啦，即系起码三条。 咁如果佢吐完有人再吐，就煽惑他人煽惑吐口水啦。 系咯，公众 系啊。如果佢吐第一督，又跟住令到 跟住有其他人吐第二督，系啊。 咁但係你睇到啦，就係話 可以防擾罪㗎呢、這個。 如果而家呢個人係可以完全冇事嘅話呢，佢亦都 create 咗另一個嘅訊息出嚟嘅。那個訊息就係話咩呢？就話原來只要喺一個示威活動當中，示威即係呢個向政府示威嘅活動當中呢，你係打呢啲嘅示威者，你係向佢攻擊佢嘅，無論用口水好咩住。冇事嘅， 咪即系高佬和同阿何君尧一样啫嘛。 就系其实就系即系 confirm 咗嗰样嘢，就系话梁振英转咗林郑咧个路线冇变过，因为呢啲嘢以前喺占领嗰阵已经发生噶啦嘛，而家继续发生。咁即系其实换咗人就真系换咗人就不换路线 咯。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 一样系 民主派好或者咩，我觉得呢两个人你一定要揸住，唔可以放过，因为太恶劣啦。一个叫何君尧。 好明，佢仲喺度串嘴啊！而家仲 喺度串紧嘴，就系咩啊？ 反對誒嗰啲即係叫做咩叫批評我嘅人，又唔會批評港獨， 咁 所以佢哋支 持 港獨 啦。咁係啊，仲喺度呢啲捉埋呢啲咁嘅小學雞嘢。 咁另外呢個著紅衫呢條友，我而家我都未知道究竟係咩人嚟㗎，即係 哦，據說退咗水之前，大台訪問咗佢㗎喎 ，TVB 新聞。 係 TVB 訪問咗佢㗎，就好激動啊嘛！佢話見證到呢個中國嗰個嘅可能崛起，即係總言之係即係對於呢個國慶咧，佢係心情好激動 嘅。即係激動到要退咗水。 係激動到要退咗水，就向人吐 啦。呢啲嗱，坦白講咧，其實坦有乜嘢國家有咩人民，你呢啲咧，你唔處理佢咧，其實香港人看在眼裏就會知道，哦，原來親共嗰啲人就係咁嘅質素噶啦。嗱，呢個就係個客觀效果啦。係咪你做多啲係冇所謂嘅？我覺得其實大家都預咗，我覺得警察亦都係選擇性執法。當日何君堯喺天馬公園嗰個嘅聲討大耀庭個集會裏邊，係咪有條友影相俾人圍？那個差人就勸嗰條友走，就唔係話控制圍嗰啲人，叫佢哋唔好用暴力喎， 叫佢 走，而係話你 走 啦， 點解 你俾人揼嘅喎？咁樣係啊，即係呢個咩社會嚟嘅咧？ 我唔知而家 差人同城管有咩分別咧？如果 係 咁， 咪就係嗰等於嗰陣時好似佔領時代旺角嗰啲人揼完人之後，啲差佬護送佢出去離開人群，跟住 護送嗰揼人嗰個 搭的士係啊，護送揼人嗰個人， 但係而家再進一步啊！而家我覺得再進一步就係叫嗰啲。即係叫做示威者，你不如你走啦。 嗯， 但如果唔係你會俾人揼咧，我覺得呢個又係進一步啦。喂，你警察，你竟然係可以咁樣，你唔係你如果有人揼佢，你咪拉佢咯，拉一拉揼人嗰個咯。 同埋以前坦白講，我哋即係九十年代都即係做過好多呢啲衝擊啊、示威嘅行動。以前差人都會揼人，但係真係唔係咁噶。 嗯， 佢有條線，有條防線喺度。嗱，你唔好過鐵馬，過咗鐵馬我就拉埋你牆角，窩你兩錘。 嗯， 總會有呢啲咁嘅嘢。大家出嚟行嘅真係預咗會有呢啲咁嘅嘢。 嗯， 但係佢係一視同仁噶嘛，係任何人過咗都會揼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 而家個問題就唔係啊嘛，而家警察就先問你紅藍定黃先。 嗯， 如果一係紅嘅，自己有紅底嘅放人。係。係乜？何君堯事件惡劣在就係咁啊嘛，其實係你見到噶。喂，佢仲死兜烂兜，佢兜紧嗰阵时仲话我系讲紧杀人啦， 嗯， 系咪？敌国 系啊， 敌国杀人有咩问题啊？ 战争时候 系啊，战争时候杀人有咩问题？ 佢后尾都仲喺 Facebook Live 都仲系用翻同样嘅论点，就话香港独立啊嘛，香港系战争啦， 系啊， 喂，仲有佢呢个 Facebook Live 咧喺北京做 嘅，翻墙添， 又翻墙添，真系好犀利喎呢条友。啊、不過我又好似據聞，好似話佢之所以唔知翻北京定係之前再去大陸，係咪江門？即係咪佢去江門咧？就話咧， 佢個江門有事嘅，我諗 係啊，好似係被即係個被召上去嘅喎， 召江門 啊，召插江門被召上去。 坦白講，你個體制，你即係我成日覺得你有咩老細，有咩打手。嗯，如果老闆覺得我用那些人是會令到我沒有面子的，我就會執行家法對付那些人。 嗯， 但是如果當個老闆他是喜歡養癲狗的，越癲的話我越有型的。 嗯， 香港人就經常用一套我們文明人的邏輯去衡量共產黨。 嗯，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共產黨原來的口味很特別的呢？ 嗯， 是不是？即是我們覺得最難受的他是最喜歡 的。 嗯，因為他喜歡重口味。 嗯， 然后咩呢？以前佢都要嗱，我就话呢个同英国佬嘅分别嘅，真系。 嗯， 英国佬咧，佢要身光颈靓，唔， 嗯， 可以讲粗口，唔可以扮烂仔。 嗯， 就算你个内心系烂仔，你都系要一个社会严格。 嗯， 因为你会令到我英国佬冇面啊嘛。 嗯， 即系我养只狗出嚟，顶你嗰只狗见人都咬嘅，根本系癫狗嚟嘅，学唔住嘅。咁啲人就会怪责个主人啊嘛。 嗯， 所以你见到啊，以前嗰啲谭慧珠、范徐丽泰，其实全部都是跟英国佬揾食出身的。 嗯， 是吗？范徐丽泰是搞船民问题的。 嗯， 跟住谭慧珠是搞地区选举的时候栽培他去区议员。 嗯， 四鸟议员来的，他是。 市政局 啊。市政局。 范徐丽泰那时候搞船民搞得挺好 的。船民的两局的召集人来的。啊，嗯，那就谭慧珠就是负责什么呢？笼络那班区议员组成一个黎俊会的时候，他的组织是下面成百几个区议员的。 嗯， 就是帮政府控制着区议会。 嗯， 这个刚刚开放的组织。 嗯， 好啦，跟住到呢班友一做咗啲壞蛋嘅事，就係，是，當時一周刊創刊，記唔記得？ 嗯， 就對交資會， 哎，啊， 交資會嗰個通過的士加價， 嗯嗯， 而譚慧珠嘅家族就係其中一個控制大量的士牌嘅公司， 嗯嗯， 都未死得， 嗯， 直至到咩啊？打電話俾阿盧陸邵逸夫， 嗯， 控干预无线的新闻部，那下霍德就拍台了，一拍台就搣晒柴添啊，系乜 Q 都冇晒，因为他会知道，如果用住呢只狗继续咁样落去嘅话咧。最终就是个狗受主人收嘛，就是个老细会冇面嘛。但系而家我就话呢种嘅文明人嘅行为标准咧，我觉得就冇办法适用喺强国人身上。 冇办法，因为你睇到啊，香港乜嘢人会俾人搣柴咧？填不尽，即系呢啲咧， 系啊， 讲翻啲人话喺 咩人俾人俾人 DQ 咧？曾俊华 啊， 系咪建制派里边俾人少系边个咧？曾玉成 啊， 所以咪变咗三 P 咯。 啊三J 啊， 三 J 啊，真系得闲揸三个护 J， 咁所以而家真系嗰种，即系唔理你黑猫白猫，总之系即系够红够做到嘢，嗰啲就用。 嗱，你见到嘅珍惜群组嗰啲，其实听个名字都知道好奇嚟，乜嘢人嚟嘅？系咪香港人嚟嘅咧？嗰啲，一或只不过系借住香港嘅名义落嚟做嘢嘅大陆人咧？如果入境处咁行嘅话，点解唔去捉呢啲人黑工咧？你知道入境处而家好癫啦， 系咯， 乐队又告啦。过嚟开医疗会议，我听到最新嗰个仲好笑啊！过嚟开医疗会议嘅医疗专家，都俾入境处捉啊！ 因为冇工作 visa， 因为冇工作 visa， 跟住如果你要申请，仲要攞埋人哋嗰张嗰块牌嘅正本 啊！ 即系话我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 即系翻翻自己 嗰块金属牌嘅正本 啊！系啊！ 你睇香港而家去到一个无法无天嘅地步嚟噶啦，已经系咁，佢就 act on campaign 啊嘛，有人 campaign 我咪做嘢咯。 系 咁，所以咧，你谂下呢啲选择性嘅执法。點樣成個對政府的印象會咁惡劣？點解主流社會會背棄個政府？正正就因為你大佬嗰種口味轉咗啊嘛。喂，高佬和呢啲人，你諗下，有常識嘅人都諗到，呢啲人係不能夠同政治沾上任何關係。你諗回顧港英年代，由1967年到1997年呢30年。有黑底的人有没有办法可以打入去政圈里面跟议员高官拉上关系，不要说特首落区助权。所以我就说你一路这个这样演变，一路为什么香港人越来越深悒，不是完全是什么真普选港独，我觉得那个是台面的东西，台底的东西是见到那种管治文明的质素的大倒退，你都会兴的，真的你见到。是吗？何君尧、曾树我呢啲讲完之后冇后果嘅，其实 系啊， 仲要可以出嚟串嘴。你而家城大就占领运动开始啦， 领大 占领领大啊， 系啊， 咁就主要就系要求校委会开会就系 DQ 佢嘛。 但其实你觉唔觉得咧？ 你谂下，连大学里边嘅校委会都有啲咁嘅人，容许呢啲咁嘅人喺度。港大就有个李国章，呢、這个全部都系1989年代摆入去整治学生。 系 领大就摆个何君尧，喂，你以为个郑国汉咗啦？个校长 系咯， 哇顶！原来仲有个嗰班友中咗，郑国汉已经唔系最左， 反而仲讲人话添。 系啦，喺呢个港独 banner 嗰阵时讲人话，就即俾左部少就郑国汉， 真系咪就系咁咯？我啊就等于话， 没有更左，只有更没有最左，只有更左。 你而家系堕落到系你讲少少人话，即使你系建制派啊， 都死 都死 系 吓，你只要讲人话啫就唔得噶啦。嗱，头先我讲。而家個歪論咧係歪到一個地步咧，係匪夷所思嘅。就係話律師會就話哦，因為何君瑤講呢啲説話嘅時候唔係以律師嘅身份，然後跟住咧領大嗰啲人就講，即係嗰句哦，因為佢講呢啲説話嘅時候，佢唔係以領大 校董身份。 喂，大佬，我哋幾時係會用身份？即係佢個講呢句説話嘅時候用咩身份？ 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個領大校董衰十一， 喂咯？ 咁佢都唔係用校董嘅身份去搞个女仔㗎嘛，我諗。 喂囉。 佢唔会一路搞就话我係领大校董，我係领大校董啩。咁你就唔使 DQ 佢囉。 喂囉。喂 囉。几荒诞你諗下。 係好荒谬。因为点解呢你点可以用喂你作为一个即係无论律师好啦校董好你係对佢有一种嘅叫道德要求㗎嘛。 呢个一个社会嘅标准。 标准嚟㗎嘛。 我就即係林慧思事件咁咁解咋嘛，所以嗰个都唔啱啦，但係即係喂 但 係你都相同标准啦，你都 咪係同一个 最衰格 係 咩呢？建制派最喜歡發起道德戰爭，林慧思事件就說教師怎樣說粗口，到蔡若蓮喪子事件就說學生的言論自由太涼薄，違反人類道德底線，這些全部都是道德爭議。好了，好衰不衰，到你自己人出事了，全部不出聲，跟住就講另外一套 歪理， 另外一套歪理，就不是他用領大 身 份， 不是他的官 職。我想問一下，那即是何君瑤做任何的，除了領大開會那刻衰十一之外，在校委會裡面開會那個 moment 是可以這樣去 DQ 他之外，即是他做所有犯法的事都影響不到他領大。 即是如果用這個邏輯， 就是咁。 喂，大佬讲出嚟嗰啲友系咪真系 啊 黐线？我觉得以前好简单，就算领大想保佢，教育局已经叫你喐 Q 佢噶啦。以前英国老年代。呢啲咁嘅人，仲会俾你留喺度？ 你而家两样嘢啊，第一，你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杀咧，系一个 hate speech 嚟噶、嗯。你 系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就算唔讲，你话你呢个杀字系咪真系引起咗之后嘅后果就阿戴耀廷俾人杀？ 系、 嗯，但系你呢个系 hate speech 咧、嗯，你以校董我都话啦，你冇得讲噶，你校董一定冇资格做噶啦。 嗯， 你呢个咁嘅言论，你系令到你冇可能做校董噶，大佬大学嘅校董噶。 所以我咪话啦，呢、這个就系嗰个宗主国一改变咗，嗰种共产党嘅管治手法就系咩咧？佢只问目的不问手段、 嗯、 目标为本， 嗯、 真系最目标为本嘅全部都系即系社团嚟嘅。佢、 嗯、 就系做到嗰样嘢得噶啦，我唔理你做嘅手段几样几核突，嗰、嗯、个人嘅言论几咁核突， 埋上几秒。 系啦，因为我唔怕核突，我最核突啊嘛。 我唔怕你契弟，因为我最契弟， 因为我最契弟啊嘛。咁所以你谂下成个。政府、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在香港人心目中的種的形象、信任度全線崩潰，就是咁嘅原因嚟、嗯、你再整一次何君堯呢類咁嘅人，你唔收佢皮嘅話咧，你係挽回唔到政府嘅民望、 嗯。 而林鄭等於 Donald Trump 一樣 ，Donald Trump 連三 K 黨嘅名字都唔敢 name，、 嗯、 就俾人插啦。 係 當日林鄭回應嗰陣時候，連何君堯呢三個字佢都唔敢講。咁、 嗯、 你可想而知，而家邊個揸旗啊？ 嗯， 喂，如果我係僆仔，我咪考。社團好過考 AO 啊！如果係咁、 嗯， 跟社團揾食嗰個跟 AO 啊， 入民建聯好過， 好過做官啊，係咪？你而家發覺，咦，真係嘅喎！你以前話十二點我睇曬、 嗯， 差佬都會走去掃場，走去整拉咗個佐敦之父啊！而家嗰啲元朗之父係冇人敢掂嘅喎。咁你諗下， 做呢啲好過 啦。呢個就係背後嘅政治勢力，台灣嘅黑金政治就咁嚟嘅。你記唔記得李登輝年代？ 嗯、 就好多人問會唔會有背景嘅人會將來加入政府做官或者做呢個立法會議員，絕對有機會。 嗯 第一步議員係嘛、 嗯？ 第二步咩咧？政助。 嗯、 喂，如果你政治夠紅，你又有社團背景入去做政助，幾方便啊？邊個唔聽話咪喐你咯？係、嗯、啊，即係你嗰個崩潰嘅墮落，其實個速度好快嘅、嗯。你要 build up 個政治倫理係好困難、 嗯， 因為你要啲人去跟嗰個遊戲規則。所謂倫理佢唔係一個法例，佢、 嗯、 一套道德嘅標準。 嗯 而道德的標準大家願意去遵守，因為違反的話人家覺得你是一個沒有品格、 嗯、 沒有這個即公眾認可的一個品格的人。 但最慘香港就是有過來嘛，即有過這種道德， 有 過這種這樣的即潛規則， 所以他就沒有了，是的，其實那件事是回不到來的、 嗯、 你要 reinstate 那件事很困難，因為那個不是一個法例來的、 嗯、 議會文明其實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東西，是不是一个为之乜嘢一个立法会议员的言行乜嘢为之合适咩为之不合适、 嗯、 以前在英治时代的议会辩论你是不可以猜测对方的动机的、 嗯。 因为那个呢裁决主席的裁决呢一 order 的时候呢他是根据英国国会的那套的辩论守则、 嗯、 Escamate 来去做那个裁决的。 嗯、 这个就是很多人解释不到既然香港是殖民地为什么会有法治、 嗯、 我就是说香港的法治因为源于英国。 嗯 所以不要爭三權分立還是三權合作、 嗯、 那些是 nonsense、 嗯、 沒有英國沒有香港法治、 嗯、 同樣沒有英國香港沒有議會文明講、 嗯、 完的了其實已經是、嗯、因為宗主國就是喜歡用何君堯這些打手、 嗯、 是不是喜歡派他去港大咬人、 嗯、 喜歡派他去港大去動、啊、戴耀 廷 是不是因為好使好用嘛這些人、嗯、好了用到即等於那些資深女優去到什麼點都看完的時候咁咪又培育嗰個新嘅何君堯出嚟咯，係、 嗯、 咪？佢唔緊要嘅呢啲嘢，跟住你佢有補償俾你嘅，其實你有冇收嗰啲建制派嗰啲卡片咧？佢、 嗯、 哋通常一張紙都印唔曬， 哦兩版即係咁樣嘅喎，係 啊，松樹根嗰啲咧就係三折嘅，其實 三折， 哦咁，哦即係收 啊， 收過 係三折嘅係要，即係嗰啲鹹頭多到 多到 咧，同埋代理啊，同內地揾食有關嗰啲嘢咧，係長到不得了嘅。 啊 总之就一定会有报酬，咁、 嗯、 你谂下啦，未来嘅社会会系点咧？一定系劣币驱逐良币。周永康呢啲系咪 LSE 嘅老师点样称赞佢？ 系 呢、這个柏 Berkeley 点样？佢、 嗯、 好似系 Berkeley 读博士啊，好似读 Geography 系 啊，点样去称赞佢都冇用噶，我觉得呢啲。我话俾你听，周永康读完书翻到嚟嘅社会，究竟再容唔容许大学请佢都成问题。嗱，大家记住今日讲呢句说话。香港社會已經係去到政治劃線，係所有嘅嘢都用政治劃線。好彩，真係我哋呢一代 如果我哋揾未揾過食嘅話咧，係大鑊嘅真係。 嗯， 我哋只有選擇收聲嘅。 嗯， 因為所有嘅收入都斷曬啦嘛，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 嗯， 係咪？好彩啊！我哋只不過係比周永康、岑浩輝呢一代好彩。 嗯， 所以周永康有機會，如果佢走學術嘅路線咧，唔好選擇翻香港，真係。 嗯， 即係如果你真係做一個學者，你見到嘅嗰條線啊， 嗯， 由 DQ 啊呢、這個。即是法律学院、 嗯、 即是陈文敏做这个港大法律长开始。我相信那只手一路呢就是深入去高等院校里面去整治那些学者、 嗯。 因为学者在香港的社会来讲就真是 opinion leader 来、 嗯。 你见到对付戴耀廷、陈建文占中一路扩大的打击面、 嗯、 其实个目的都是一样。 嗯、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怎样去只是希望啲細路唔好出事，唔好坐監，我哋唔好理政治，然後去專心讀書。有陣時候我都問，即係我啲朋友，你啲細路讀完書翻嚟，你覺得佢可以攞到教職咩、 嗯？ 如果佢冇背景嘅話，嗱、嗯、呢、這個政助事件就正正説明某一啲職位，如果你唔係自己人， 嗯， 唔係講緊你嘅能力升唔升任，你係倫敦大學好、嗯、LSE 好、國 Oxford 好、牛津好，定係 Bristol 好？都唔重要，其實， 嗯、 最重要你係咪自己人？ 唉，唔係，所以好唏噓咧，都仲記得2013年嗰陣時候，即係呢個阿戴耀廷就寫咗篇文嘅，搞起咗呢個佔領中環。咁啊，當時咧我都有份呢個下企街站啦、嗯，其中一個我成日會係攞住個麥嚟嗌，你想唔想香港淪為好似一個中國咁嘅城市？第、嗯、日做生意要減，讀書要減，乜乜要減咩咁樣？嗯而家已經係 已經係咁噶啦，其實係 即係我嗌嗰樣都仲未係，仲未係咁啊！ 短短幾年啫，其實 係短短幾年，就係、是、短短幾年就已經係咁啦。你好似你所講嘅，哦，你要做譬如入去政府做嘢，或者你要喺大學嗰度教書咧，你全部都係講關係， 好簡單， 全部都係靠關係。 你想做傳媒嘅高層，南華早報好、信報好、明報好，乜都好，全部睇你政治背景嘅，其實係、嗯、話事嗰個人唔係報紙個老闆啊、嗯，而係中聯辦負責管新聞嗰個人咧。嗯那個人那個飯局才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可想而知就是說你無論你多麼努力你是上不到那些位置的、 嗯、 所以我就說除非你懂得假扮個 Facebook 多些去一帶一路旅行或者通過 Photoshop 去執相將自己放在這個烏茲別克的那些名勝那裡然後就多些跟那些烏茲別克的女性拍照 不是既然去到一轉那麼遠一帶一路就整埋個容先這樣就、 啊咁然後咧就係、是、淘寶睇有冇啲阿拉伯文嘅課程嘅文憑、嗯，去買翻幾張，即係嗰啲淘寶有得賣嘅啲、嗯、文憑。 淘寶乜都有得賣。 既然票箱有得賣， 票箱都有得賣啦。 咁我覺得肯定。 選票又有得賣啊？ 係咪？識俄羅斯文嗰啲嘅課程嗰啲嘅證書都有嘅、嗯，我覺得應該。 買咗之後就底氣強啦。 還掂啦！第一，只要你做咗建制派，你嘅學歷係假係冇所謂嘅嘛。 冇所謂，不受挑戰。 你見到柯創成。郭佩凡俾自己有汤家华怼爆，冇件事要继续唱我是中国人咪得， 冇事。佢又唔告汤家华喎， 系咯，佢又唔告佢诽谤。 汤家华嗰句说话好明显，佢话你系假学历喎。 系啊，喂，诽谤啊，系咪啊？如果汤家华冇证冇据， 郭佩凡我就真系戥你唔抵啦。 系啦，如果你告佢， 应该要告啊。 我就 sponsor 你一件新嘅西装上庭，系嘛？唔好着灰色，着大红色。 佢洗鬼係 sponsor，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如果既然嗰個學歷，你只要一日成為建制派，就有呢個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 係咯， 即係等於咩咧？我覺得 最高學歷就係建制派。 嗱，呢個就係歷史上中國出現過咩咧？就係清朝啊。 嗯， 清朝咧，如果你有分滿漢噶嘛， 嗯， 如果你係滿洲人咧， 係， 嗯， 你犯曬嗰啲問題都冇嘢， 冇事 係，係啊。但係你如果你漢人咧，就雙倍受罰。 係。 如果你是漢人，你假學歷就坐四年，就變咗坐八年。 嗯， 即係如果你是泛民的話， 嗯， 但如果你是建制派咧，你的學歷是假咧， 嗯， 其實冇人問你嘅。 係， 柯創盛其實佢搞清楚自己學歷未咧？ 未揾到喎， 佢噏唔到自己嘅名， 未揾得到， 揾到未咧？其實係 係咯， 係咪嗱？甚至我懷疑佢哋 嗰啲賣學歷嗰啲機構咧，可能賣下賣下咧，賣到佢自己都唔記得咗賣過啲咩學歷，所以先至出現咗一個咁尷尬嘅場面。我唔覺得佢賣嗰下係假嘅， 佢可能佢嗰間學校個 data 冇 database 啊，你俾咗錢，我咪俾咗張嘢你咯。但 係我估就係現兜兜、現買現賣，一手交錢，一手交文憑。 你 check 我哋摸你 check。 係啊，咁你就連個公司都執埋啦。最後尾註冊地址就 Karachi 克拉茨，就喺巴基斯坦啦。咁都執埋啦。我想葛佩凡自己都烦恼紧，其实怎样去找到这间机构如果汤家华帮下他的话，就应该即是找间私家侦探社去找下这个文凭工厂究竟在哪里才行。我觉得我想柯创成都是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想想假学历的问题 没事啊。 So what？ 跟着你 AO， 港大 Second A 毕业，读 Law School 好，读什么什么 polit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系嘛？十几万人去考，收得嗰几百个，天之骄子，顶上到去坐喺你隔篱嗰个，坐喺你上边嗰、那个，系原来基本上就系吴景俊嚟嘅， 系 系咪先？你谂下，然后跟住就系苏锦良，跟住就系垃圾桶， 系 系嘛？咁你谂下乜嘢人会再考 A.O. 咧？所以我就话佢一个骨牌效应嚟嘅。好啦，跟住就系咩咧？古惑仔就入民建联啦，入民建联就上位快啦。你睇到萧家仪模式，就快快脆脆行嗰边啦。 咁你之前阿周浩鼎模式嗰啲已经系噶啦。 咁你跟住有理念，又读埋啲咩陈建文嗰啲社会学理论嗰啲，咪结果坐监喎。 系 咯， 系咯， 系咯，系啊！即系你谂下你个 demonstration effect， 系啊， 你个示范效应就系咁。咁所以你谂下佢嗰个 impact 系好大嘅，我觉得系。而我觉得呢啲曾经判过刑嘅人咧，佢哋条路系好艰难。我相信会比好多人更加艰难。even 揾一份正常嘅工作，佢想转变佢嘅人生嘅 career 都好啦，我觉得都好困难嘅。即系唔系咁容易。我觉得调翻转系衰格个六八九嗰阵时。你谂下六八九个年代里边，你问仲可以容纳得到六公位啊？仲可以容納到張炳良啊呢啲咁嘅人，係咪？你話佢左當然有嗰啲咩馮偉光啊嗰啲，但係而家我相信奶媽個問題唔係在於佢做唔做，而係中聯辦控制， 係啊，係佢 個底氣啊，已經蝕曬啦，我諗。 唔到佢底 氣咧，就用喺佢身上就啱啦， 用喺冇底氣，用喺佢身上就啱啦， 就係因為777冇底氣， 同埋我諗俾阿林兆波吸曬啊。 哇，重口味！ 咁嘅话咧，就是、你唯有就系咩咧？少少一个中联办嘅副主任啊，喺你姨和我身边，你就连起用一个咁样嘅，坦白讲，苏敬恒呢啲，你话真系如果系咩反对派乜乜乜，几时轮到佢啊？ 其实所以咧，七七七喺国庆酒 冇做过支联会，冇做过民主党、公民党，几时轮到佢啊？ 佢个 speech 真正嘅意思，佢话国家有底气， 我冇底气， 底气 即系唔系即系依个， 或者系国家有嘅真底气，我嗰啲就真假底气嚟嘅。如果你谂下咁样自贬咁样嘅地位，咁样 down 归来嘅话，你讲乜嘢？收回呢個人口政策，喺呢個跨界基建裏邊爭取香港嘅利益等等呢啲嘢，全部都係 不會嘅。 結果佢做嘅嘢同六八九係一樣，就係起樓。係咪？因為唯獨是嗰樣嘢喺咁多個政策嘅夾縫裏邊咧，係唯一可以又希望攞到民望，又希望可以咧係喺自己控制範圍裏邊做得到。不過可以咁講。如果用單一議題起樓可以解決到特首的民望低殘的問題咧，六八九是不需要落台。如果我是梁粉，我都慶啊！而家我真的鄧梁振英不值，遲早要成立一個叫為梁振英平反群組啊！喂，你阻過佢，你做的事跟他一樣，點解你攞咗佢個位呢？ 因為他贏不到， 是不公道啊！呢個是假的，你俾到七七七票佢。是不是你比返唔好话我要七七七啦，你比返七百票我都够啦。佢都係六八九咋嘛当年。 比多一 比多十一票。 比多十一票都唔得，就算我唔要嗰十一票啊，你比多七七七佢，你话俾我听你比唔到六七零俾我或者六七七俾我。你唔係呀嘛。喂，你全世界最大嘅社团嚟㗎喎。你夾唔到六百七十七票返嚟俾我，好明显当日话唔够票嗰个系一个藉口啦。好啦，跟住而家发觉。喂，原来中联办是最大的。咁点解系 DQ 我呢？即系所以我觉得， 我都支持 支持梁振英你即係要去同呢個中聯辦要大家反台啊！ 咪同埋我覺得好唔公道咯！你睇馮偉光落咗任之後，我先頭以為咧總係有嗰啲國企啊、上市公司俾啲非執董佢點做保險嘅， 係喎係喎， 真係慘喎！我覺得其實呢啲行業可以隨時入職㗎，唔係話做個特首辦發言人， 仲要唔係做呢個咩中國人壽 啊？係啊，仲係外資喎， 係咯外資， 唔係平安保險啊嗰啲喎，係 咯， 唔係嗰啲保險公司嘅非執董喎， 係咯， 原來係嗰啲保險公司嘅負責做賣嘢。跟住第二個工作，原來喺港人港地寫稿喎。 係喎，原來係一份工作嚟嘅咩？ 係啊，原來港人港地寫稿係一份工作嚟嘅咩？即係你問我，我係糧粉，我都唔高興喎，真係係咪？好彩張志剛就動員翻嗰啲新亞校友聯署，就撐下嗰個黃乃共院長。我一睇個名，點解係張志剛咁啊？明白曬，我先頭以為點解新亞書院咁多撲街嘅咧咁？係咪？一睇第一個名，我一立到就係張志剛，佢係新亞書院人類系嘅，你知唔知？ 哦。 你记唔记得香港八四嗰阵时候？ 不正常人类系啊嘛， 唔系嗰阵时咧有阿陈积啊，有角色啊， 哦系啊， 就笑阿斌仔罗君佐啊，罗君佐走咗啦， 人类学啊嘛， 系啦，就话咧罗君佐就话我用咩方法入到港大啊，阿陈积就笑佢哋咁嘅成绩点入啊，我报人类学啊嘛，咁样，咁自此有中大人类系咧就变咗一个笑片嚟嘅。其实不是那么差的我觉得。但是现在更差是什么呢出了一个毕业生叫张志光。 哇他真是极品的 人类 版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不正常人类研究 的。是的是的。 那你想想这些就是梁粉的下场。那还有张震元呢嗯。是 不是坐了监 张震元。 起诉好像。 起诉是吧 起诉。 未完是吧 On Bell。那还有什么呢小桃园系呢 啊、 小桃园是200人被人拉了、 啊、 那我真的等他们不抵 那是谁呢那个上海仔呢、 好像拉了张汉全仔仔还有一个叫田鸡东的 是如果有头有面是这两个 是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一路爆下去的、 嗯、 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我们很持平的其实啊、真的不要针对我们也不要说我们针对梁振英 现在你为梁振英 我们现在直接为梁振英抱不平 抱不平、 嗯、 你想想如果我们要在一个这么左的局面为什么要换人先、 嗯、 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你什么人你想想你当时七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香港的局面是会去到这样、 嗯、 是会左到这样其实、嗯、是不是原来袁国强要做多五年、 嗯、 陈茂波又做财政司、 嗯、 那为什么一个特首不是梁振英呢、嗯你完全冇人法理解嘅喎，真系，系嘛？两大凉粉都继续喺度做多五年嘅话，咁点解个特首系换咗要林郑咧？系嘛？仲要讲埋啲咩底气啊？呢啲咁样嘅共产用语又用错，咁佢唔好得过，我唔觉得佢好得过六八九啊。其实系，即系佢个表现出嚟， 是上好少少啊，稍微。起码佢都有个，即系起码个佢嘅另一半 呢个 系小白物，系可 呢个见人 可爱个龙虾系咪？ 始终有啲人中意睇六十路，我就唔系嗰种口味嘅人，系嘛？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系正常嘅香港市民，都系唔中意睇六十路嘅。其实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真系咧呢个国庆里边咧就越嚟越庆就系咁嘅原因。 嗯， 咁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大家。成日都话要四个钟头找数咧，其实我哋已经找咗噶啦，其实 又分开嚟找啊， 分期付款啊嘛， 两集啊，你讲系嘛？ 系分期付款找咗噶啦，其实我哋就要决定拍过晒啲宣传片啦，即系嗰段四个钟嗰段嘢就铲咗佢啦，其实真系，即系无谓再令到大家有呢个误会啊，对我哋有呢个不切实际 不存在啦嗱， 系、 啊、 啦， 不存在 嘅，咁同埋咧就因为上次试过阿周咧冇得去厕所咧， 啊， 咁我都好担心啊，其实 系 啊，即系惊佢有神石，趁机走佬啊嘛， 做节目就影响呢个健康就唔系几好啦， 系啦，咁咧就总之唔会有四个钟噶啦，大家今晚就盈月啦，系啦，咁就开心心咧就嗱月饼就唔好食太多，真系，据说呢、這个。我嗰日睇蘋果有一個新聞，一解雙黃，就等於六件嘅 KFC 嘅 drumstick 喎。 哇！ 同埋好似一個半個雙黃就等於一碟貴雕喎。 哇！ 唔係最緊要佢裡面啲糖分加埋嗰只， 係咪整蓮蓉要炒用我都有咧？ 又要豬油啊！ 係啊，如果唔係就整唔到一年油啦。嗯，啊，所以就即係 有糖有豬油，又有如果你係食蛋黃嘅，咁全部都係啲高膽固醇。 高膽 其實喺以前農耕社會冇咁富裕咧，一年食一鑊呢啲咁嘅傳統節日食物就冇問題嘅，我覺得。 同埋有咩？ 因為食豬油嘅機會都少啊嘛。嗯，即係食高卡路里嘅嘢機會少啊嘛， 而家唔係啊嘛，而家餐餐都 睇勞動，即係你要勞，即係喺農業。 係啦，嗱咁就順便宣布埋星期四晚咧，就唉，終於可以唞下啦，阿湛就休息。咁咧就 邊個樹？邊個唞下？你各位聽眾可以唞下， 唔使大家咁激動。係啦，咁咧就阿湛咧就休息。咁咧因為當晚都係假期啦，就追月。咁可能阿湛就要去追住阿 Lens 啦。咁咧就星期四咧就冇呢个弥敦道证交所嘅。咁咧就下个礼拜咧就阿何俊仁咧就会翻来啦。咁就呢个环看历史咧就会开波噶啦。咁希望大家就可以即系多啲搵人听啦。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中秋快乐。 好，拜拜， 拜拜。 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